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81集，唐默嘴角勾起，学着中年男人之前对傅文铎说话的语气，冷冷地笑道：“哼，很好，你是第4个让我用出这个异能的人。”中年男人还想再跑，唐默拔出小阳伞，毫不犹豫地将他拍到墙上，接着一脚踹在中年男人的胸口。中年男人愤怒地瞪着唐默，傅文铎此时也赶了过来。一阵微风吹过，傅文铎猛地抬起头，错愕地看向远处一片阴影。唐默刚才因为急着抓中年男人，直接使用了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也没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当他顺着傅文铎的视线，看到那两个躲在阴影处冷笑着看着他们的一男一女时，唐默一惊。这对年轻的男女看到他们也不逃跑，也不上前，反而露出了一个奇怪而又熟悉的笑容。唐默一惊，不对。傅文铎也明白了情况，回头吼道：“你们不要过来！”一切已经晚了。陈珊珊反应极快地拉住了傅文生，可两个人已经走进了这片小广场。 叮咚，大型多人副本游戏《夏娃的游戏》第315号副本已触发。2018年5月18日18:42，玩家邢思琪、杜德、亮峰、唐默、傅文铎、傅文生、陈珊珊成功进入游戏。沙盒载入完毕，收据载入完成。 世界瞬间变成一片雪白。当七个人全部踏进这个小广场的一瞬间，一道甜美的歌声在众人耳边响起。还没听到声音，众人便能想象到，唱出这种美妙歌声的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少女。唐默脸色冰冷，握紧了小阳伞的伞柄。随着眼前亮起那阵熟悉的白光，当众人再睁开眼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大房间。这是一个圆形大房间，房间里悬挂着各种水晶装饰品，周围一共有8道门，其中7道门一模一样，只有1道门无比巨大。美妙的歌声正是从那扇门外传进来的。除了倒在地上的中年男人，其他6个人全部死死地盯着那扇门，握紧了自己的武器。那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歌声哼唱到门口时，哗啦一声，大门自动向两侧打开，一辆奢华至极的南瓜马车轰隆隆地驶进房间。它的车辕是用黄金做的，车顶是用宝石镶嵌的。进入房间，动听的歌声戛然而止，一只漂亮的手臂轻轻推开车门。下一刻，一个清秀可爱的少女穿着美丽的蓝色礼裙，笑嘻嘻地跳下了马车。活泼地跳下马车，少女转头看向房间里的人类。她举起一根细长的金杆，杆子的另一头是一个水晶做的玻璃镜片。王小田透过镜片观察着眼前的7个人类。看到唐默和傅文铎时，他惊讶地笑了起来，藏在眼底的幸灾乐祸再也藏不住。 哇哦，瞧瞧我看到了谁，如果尊敬的格雷亚阁下在这里那该多好，他一定会高兴极了。 声音微微一顿，王小田极力掩藏住喉咙里发出的古怪笑声，他眨眨眼睛，用甜美的声音说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底人王国最受欢迎的女主持人王小田，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游戏《灰姑娘的食物链游戏》。 食物链游戏，这句话落下， 唐默目光一冷，眼睛慢慢眯起。巨大的房间里，漂亮的蓝裙少女看着眼前这群人类的反应，满意极了。她咧嘴笑了起来，露出两颗俏皮的小虎牙。王小天咳嗽两声， 是不是很害怕？是不是很紧张？ 众人警惕地盯着她。少女故弄玄虚地等了半天，才双手一拍， 没错，这就是爹地人王国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食物链游戏。 一道女声忍不住响起， 什么是食物链游戏？ 王小田右手一挥，镶嵌着玻璃镜片的细杆子刷的一横，指向那个说话的女玩家。 问得好，什么是食物链游戏？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游戏，看到我手里的这个箱子没有？ 箱子？众人齐刷刷地看向王小田的手，那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东西。王小田尴尬地咳嗽一声，小声说， 南瓜马车，快把我的抽签箱子吐出来。 下一秒，只见那只巨大奢华的南瓜马车剧烈地颤动起来，好像坏了的机器，它发出嘎吱嘎吱的古怪声音，这噪音响亮极了，听得众人皱起眉毛，心烦意乱。唐默捂住陈珊珊的耳朵。噪音持续了一分钟，就在所有人都快受不了的时候，这只巨大的南瓜竟然张开了它的大口，从嘴里吐出了一只镶满宝石的小箱子。 哦， 南瓜马车发出一道饱嗝声，王小田兴奋地摸了摸箱子，转头看向眼前的七个人类。他竭尽全力地想掩藏自己幸灾乐祸的笑，可又憋不住，所以他的表情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过了片刻，王小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兴奋。 你们过来，快过来，抽签了。 唐默冷静地说。 抽签？ 王小田点点头。 对呀，快来抽签。你们还想不想玩这个游戏了？赶紧来抽签。 他们还真的一点都不想玩这个游戏。心里是这么想的，七个玩家却一个个的走上前，从箱子里各自抽出一颗小球。唐默看到自己球上的数字，目光一缩，他再看向傅文铎手里的小球，四人将自己拿到的小球展示给对方。唐默和傅文生小球上的数字是一，傅文铎的数字是二，陈珊珊的是三。另外三个玩家抽到小球后，看了眼球上的数字，立即将小球收了起来，不给其他人看到。他们很快发现唐默四人间的互动，年轻男女脸色一沉，明白唐默四人竟然是一支小队。 看到小球上的数字了吗？ 年轻女人点点头。 看到了，那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吗？ 王小田低声一笑。 有什么含义？那个数字可是你在某条食物链里的等级，你说有什么含义？ 众人全部怔在原地。年轻女人呆了片刻，反应过来后赶忙问道， 我们在食物链里的等级？等等，这个等级是由抽签决定的吗？ 对呀，就是抽签决定的。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王小田理直气壮。 就是这么随便。 王小田将宝石箱子扔向后方，南瓜马车适时地张开大嘴，将这个箱子吞进腹中。美丽的少女拍拍手， 你们都把小球收起来了，别收起来呀，扭开那个小球，里面可是有宝贝的。 众人竟然都没有发现小球里隐藏的秘密。唐默从口袋里掏出小球，轻轻一扭，真的扭开了，这居然是个空心小球，在小球的中央放置着一张金属卡片。唐默正准备拿出这张卡片，王小田突然说， 别动。 众人全部停止动作。 王小田笑道： 我劝你们最好等游戏正式开始后，找个隐蔽的地方，自己悄悄地拿出卡片，看一下上面的话。这张卡片上的话可是最重要的线索，每个人的卡片都不能被别人看到，一旦被别人看到…… 王小田停住不再说，傅文铎抬头看了他一眼。会怎么样？王小田嘿嘿地笑了两声。 会死哦。 这话一落，七人脸上出现了各种表情。王小田满意地看着这些人类的反应，他点点头，心情好极了。唐默沉思片刻，将小球再次扭了回去，其他六人也全部和他一样，将小球再次放好。事情又回到了一开始，到底什么是食物链游戏？王小田坐在南瓜马车的车头，晃着双腿，一副天真无邪的少女模样。 食物链游戏是什么？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食物链在我们黑塔世界里可是最有趣的东西。怪物们喜欢吃地底人，也喜欢吃人类，地底人喜欢吃人类，也喜欢吃怪物，这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谁实力强就可以吃别人，实力弱就只能被别人吃，就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食物链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里的食物链是靠抽签决定的。 没错。 王小田从马车上跳下来，走到陈珊珊面前。 为什么强者就一定能吃别人，弱者就一定被别人吃？那些弱者多可怜呀。 一边说着，王小田一边擦了擦眼角根本不存在的眼泪。他嘴上说着同情的话，脸上的表情却十分不屑。似乎是发现自己这样干嚎不大好，下一秒，王小田从小包里拿出一瓶眼药水滴进眼睛。 可怜的弱者呀，只不过是实力弱，就被所有人欺负。我王小田最同情弱者了。所以在我的食物链游戏里，食物链由抽签决定。这个游戏没有死亡，只要找出正确的食物链顺序，就能获得胜利。 竟然这么简单？沉默片刻，一直没说过话的年轻男人忍不住开口说： 这个游戏真的没有死亡？ 当然，你们可不允许随便杀人啊。我王小田最讨厌杀人了，只要你们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完整的食物链，就可以通关游戏了。但是…… 话锋一转，王小田阴险地笑道： 记住哦，只有高等级的玩家可以吃掉下一等级的玩家，等级低的玩家不能吃掉高等级玩家。小球上的数字越大，等级越高。 唐默抓住关键， 如果低等级的玩家吃掉高等级的玩家会怎么样？ 王小田拍拍手： 死掉啊，吃掉不属于自己的食物当然会因为消化不良死掉。对了，吃错了也不行，吃错不属于自己的食物也会消化不良。 王小田掰着手指一条条数着，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随着他一条条的说明，玩家们的脸色也愈加难看。 第一条，吃掉是什么？吃掉就是把你吃掉，比如说你。 王小田指着年轻女人， 假设你要吃掉他。 他再指向傅文生， 如果他确实在你的食物链里，且是你的食物，那你选择吃掉他就吃对了。你可以收走他的小球，并且他的性命由你做主。你可以让他成为你的奴隶，也可以选择把他扔进黑塔，做成肥料。 傅文生郁闷地捏紧手指，他也不想抽到那个数字是一的小球好吗？王小田还在说： 第三条，你们不要这么小心地藏着掖着嘛。 小球里的卡片不能给任何人看， 可是小球上的数字你们很快就知道了呀。 一边说着，王小田一边嘻嘻笑着打了个响指。他的响指刚刚落下，一个个数字突然从玩家们的口袋里飘了出来，吧唧一下亲吻了每个玩家的脸颊，接着粘上去了。谁都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他们刚才辛辛苦苦掩藏的数字居然就这么直截了当地出现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这他妈算什么？众人表情变幻不断。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